在国家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水站的选址、用地、通水通电、站房主体和采水系统等全部建设任务，为七月份数据联网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城市文化范儿。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6月1号星期五，农历4月18，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今天呢是6一儿童节，在这里先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稍后的访谈部分，我们邀请了三家博物馆的相关负责人，跟大家聊聊六一期间博物馆里的精彩活动。那么今天也是我们城市文化范儿有范儿过六一系列节目的第三期，我们带大家博物馆里过六一。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呢，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0度，天气晴好，能见度不错，适宜安排户外活动。目前本市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最近两天维持高温，空气也非常干燥，紫外线很强，外出请您注意防暑防晒并及时补水。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3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0度。最近几天都没有大风和降水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好，那么北京时间7:3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现在圆明园西桥肖家河桥的北向南方向，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博物馆里过六一。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一天，家长带孩子们去参观博物馆是个清爽宜人、寓教于乐的好选择。今天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到了三家博物馆做客直播间，为孩子们带来最炫酷的汽车故事、奥妙无穷的自然世界以及最有儿童特色的博物馆活动，和您一起去逛一逛儿童节里的博物馆。今天的第一道题就来了，2018年6月1号是我国第几个儿童节呢？ A 第60个，B 第69个， C 第70个。 今年的6月1号是我国的第几个儿童节呢？60个、69个还是70个？请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答对的朋友呢，今天呢有机会获得由北京汽车博物馆提供的参观门票。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争取到一位获奖的朋友能拿到3张门票，一家三口一块儿去，所以也欢迎大家来动动脑筋，一起参与我们的互动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000多件档案即将开放。市档案局透露，6月7号到15号期间，北京市各级档案部门将联合举办国际档案日暨北京市第10届档案馆日系列活动。届时，全市16个区将开放档案20多万件。 北京市档案馆将开放新中国成立后的档案20000多件。北京市档案馆还围绕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举办票证的记忆展览，以及档案文件、票证实物、历史老照片的形式，展现有关北京市民在吃穿用等方面影响百姓生活的商品票证几十年来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历史变迁。考古方面，河北发现2方清代的石刻家传碑。河北省临溪县文保部门最近在当地发现了2方清代道光九年，也就是公元1829年的石刻家传碑。2方石刻家传碑都是黑石材质，大小一致，长75厘米，宽33厘米，高5厘米。家传全文共计720字，内容用管格体书写，字体俊秀，刚劲有力。家传详细记录了清代朝议大夫张莹的祖籍、身世、家族成员构成，特别对升迁履历及受封赠情况做了详细交代。专家说，这2方石刻对于研究清代官员封赠制度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光影中体验达芬奇作品是什么感觉呢？6月9号到9月8号致敬达芬奇全球光影艺术体验大展在北京华西 Life 广场举办，展览分为6个展示区，核心观影区、发明实物、手稿展示、油画展区、5D 影院、VR 眼镜展区。展示作品包含了达芬奇的绘画创作和他在天文、地理、医学、建筑、机械、军事等诸多领域的探索过程和收获结果。展览采用360度高清激光投影、杜比环绕音效，在1500平方米的超大展厅中展现达芬奇的作品。拍卖方面，佳士得香港乾隆三溪御窑瓷器成交超过1亿6000万港币。日前，佳士得香港2018年春拍落锤，三件以乾隆三溪为题的乾隆御窑瓷器总成交额达到1亿6000万港币，约合1亿3000万元人民币。其中成交价最高的一件是清乾隆青花春耕图双幅如意耳大抱月瓶，以约合56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三溪堂是乾隆皇帝书房的名字，位于紫禁城养心殿，收藏了大量珍稀的书法名作。再来关注适合孩子们阅读的图书。最近国家新闻出版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了5个类别，一共100种优秀出版物，包括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红色家书、是非英雄、趣味力学现象、一娃子、萤火虫女孩、蝙蝠香、因为爸爸、布罗镇的邮递员、黄大年、中华美德小故事等等。据介绍，今年推荐的出版物突出原创，注重思想性、知识性、欣赏性相统一。国家新闻出版署还同时下发通知，要求把这些推荐出版物纳入社区书屋目录，新华书店各网络书店进行集中展销。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有的人爱穿休闲的 T 恤衫，有的人爱穿正式的衬衫。如果有一种 T 恤加衬衫的二合一服装，您愿意穿吗？欧洲某知名品牌在他们秋季的系列中推出了一款全棉 T 恤衬衫，其实就是一件短袖 T 恤上拼接了一件长袖衬衫。品牌官网上是这样描述的，您既可以达到穿短袖 T 恤前面悬挂衬衫的效果，也可以实现穿长袖衬衫背后是短袖 T 恤的效果。这款衬衫售价约合8200多元人民币。不少人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说，这款 T 恤衫的设计更像是在搞笑。有的人表示，这样的设计完全可以自己动手。还有人表示，想跟设计师谈谈。您喜欢泡澡吗？在英国，泡澡或许还能成为一项工作内容。英国一家浴缸生产商正在面向年满18岁的居民招募一名浴缸测试员。感兴趣的人只要向这家公司提交一部时长30秒的短视频，讲述自己为什么想成为浴缸测试员，就算参选了。报名截止日期是6月10号，最终胜出者将获得500英镑，约合4200多元人民币的支票奖励，还有一个充气浴缸以及配件大礼包。最终的胜出者呢，能够成为这家公司的浴缸专家，参与浴缸新产品的测评，担任品牌代言人。 健康食品虽然好吃，可是口感不太好，比如藜麦。而蛋糕呢，虽然美味，却不太健康。如果藜麦像蛋糕那样可口，蛋糕令人味如嚼蜡，那么节食减肥就容易多了。最近美国的研究人员正在通过动物实验研究人为开启或关闭大脑中感知味觉反应的开关，为探索人脑奖励机制的研究开辟新的方向。研究人员说，如果人为开启这个神经元链接，实验中的动物即使喝白水也能表现出平时吃到糖的满足感。不过这项实验目前还不能够应用于人体。确认过眼神，角膜也能 3D 打印了。最近英国研究人员利用人体干细胞、胶原蛋白和海藻酸第一次 3D 打印出角膜。这种强力凝胶材料作为打印所用的生物墨水，既结实，足以保持形状，又足够柔韧，耐得住 3D 打印机喷嘴积压。而且呢，人体干细胞不仅能存活其中，还在打印结束后继续生长。这个过程只用了一台便宜的 3D 生物打印机，只花了10分钟的时间打印。研究人员说，这种 3D 打印角膜目前还无法用于移植，但是未来有希望解决全世界角膜捐赠短缺的难题。锻炼不仅能强健体魄，还能减缓大脑衰退。美国研究人员发现，每年锻炼52小时，相当于每周锻炼约一个小时，就可以显著减缓老年人大脑衰退。研究数据显示，坚持锻炼明显有益于提高认知能力，无论是专注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处理的速度都有改善，即便对老年痴呆患者也是如此。如果每周锻炼两个小时，只要半年就可以达到减缓大脑衰退的效果，但是之后必须坚持锻炼。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先来看看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有哪些精彩的活动。今天去北海公园体验手划船的亲子家庭都可以得到由让我们荡起双桨主题码头赠送的红领巾。北京动物园开展了花开新时代幸福六一节2018年北京动物园关爱特殊儿童游园活动，而北京植物园的科普馆举办绚烂夏花识别草木主题活动。除了丰富多彩的游园活动之外，今年儿童节起，市属公园及园博馆第一次为儿童小游客推出了公园版特别的礼物，就是市属公园特色的文化创意玩具还有文具等等。儿童节期间，整个798园区都将变身儿童的游乐场，二手义卖、戏剧表演、新媒体互动展览、现场绘画，园区多家艺术机构将共同携手，为小朋友们奉献上一场场能参与、能互动、能学习、能玩耍的公益艺术大餐。如果小朋友根据现场发放的地图指示，在6月1号到7号之间集齐所有的印章，还可以到798管委会来领取奖品哦。为孩子们选购儿童节礼物的家长们请注意，市工商部门提醒，在购买儿童玩具的时候要看清是否有 3C 认证标志，给3岁以下儿童的玩具所使用材料都要可以直接入口，也不能有小零件，以防婴幼儿在玩耍的过程中误吞。在购买儿童服装的时候要闻一闻是否有刺激性气味，避免甲醛超标，同时要注意金属拉链是否顺滑、纽扣是否牢固、金属配饰的边缘是否有缺口。另外，如果带孩子到游乐场游玩，一定要注意检查其是否具有营业执照和其他的相关资质，仔细查看安全装置是否存在隐患。对于大型游乐项目，要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来选择，并建议家长陪同游玩。您的家庭爱好音乐吗？一个倡导音乐活动走进家庭的活动正在招募，由北京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爱家酷乐团时尚音乐秀从现在开始到9月期间招募家庭音乐组合参加照片秀、故事秀、现场秀，10月还将邀请所有报名参加组合的家庭参加一个充满音乐、时尚、温馨气息的现场聚会。这个家庭音乐组合不仅是指小家，还可以是亲戚之间、邻里之间或者朋友之间。活动报名方式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爱家酷乐团，就可以提交报名表了。 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今天举行，市属媒体昨天举行，市属媒体主要负责人和来自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八个国家的13家外媒高管、核心记者围绕融合创新、合作共赢主题做了交流。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杜飞进出席开幕式并做了主题演讲。昨天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在北京国际饭店成功举办，市属媒体主要负责人与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八国13家20多位外媒高官、核心记者围绕融合创新、合作共赢的论坛主题做了充分的交流。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杜飞进出席开幕式并做了主题演讲。交流结束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还和巴基斯坦独立新闻社签订了合作协议，将在节目交流、报道策划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展开深入的合作。 爱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事，一词一世界。老北京走街串巷捏江米人的堪称民间的造型艺术家，捏出的江米人栩栩如生，彩衣锦绣，起舞翩翩，真是绝妙的工艺品，可观赏多日。捏江米人的背一带高脚马扎的支架木箱，插有许多已捏成的江米人，造型多为京剧舞台人物，青衣花旦，秀丽多姿，彩衣飘逸，头后插两条颤悠悠的纤细的羽翎，文武老生，面目端庄，体型矫健，或持折扇，或携长鞭，文雅英俊。这些江米人杰作陈列一排，供人选购。捏江米人的不仅靠样品招来顾客，更以现场操作广为招来。它的箱内放有已调好的红、黄、蓝、白、黑、紫等色彩的江米面面团，操作全靠手上功夫，将红白两色面团掺揉集成肤色，用黑色点睛再铺秀发，之后将各色面团混为一体摊扁后裹在身上，则彩衣集成。他在现场操作，驻足围观者无不赞叹。博物馆里过六一，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一天，家长带孩子们去参观博物馆是个清爽宜人、寓教于乐的好选择。今天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到了3家博物馆做客直播间，为孩子们带来最炫酷的汽车故事、奥妙无穷的自然世界，以及最有儿童特色的博物馆活动，和您一起去逛一逛儿童节里的博物馆。今天的第一道题就来了，2018年6月1号是我国第几个儿童节呢？ A 第60个， B 第69个， C 第70个。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呢，我们将每道题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3张汽车博物馆的门票，一家三口呢就可以去逛一逛了。来，大家加油吧。 这里的四大名旦不会唱念作打，却爱琢磨切磋。 象牙雕刻、 雕漆、 锦坛玉雕，是所谓四大名旦皇家艺术里头最顶尖的工艺技术。 这里的满座高朋不是近水楼台，却有天外来客。 对相对来讲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陨石来自小行星啊，或来自其他的天体，在运动过程当中跟我们地球相遇。 这里的时间从不争分夺秒，只顾流连忘返。 这个碑呢是创建碑，自景泰四年风雨起时。 这里的风格没有千篇一律，都爱别出心裁。 在苗族的山寨里，一听见这个银铃响，就知道头戴花冠的女孩子要出来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里先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在这个快乐的节日里，家长们除了可以带着小朋友去公园游乐场玩耍，或许在烈日炎炎的夏季中参观博物馆，也是一个清爽宜人寓教于乐的好选择呢。今天呢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呢是也是我们有范儿过六一系列节目的第三期，我们邀请了三家博物馆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孩子们带来最炫酷的汽车故事、奥妙无穷的自然世界以及最有儿童特色的博物馆活动，让我们一起博物馆里过六一。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三位嘉宾，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社教部副部长梁红。梁部长您好。 啊，您好，主持人好，观众好， 欢迎您。还有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馆员、科普教育部副主任郑玉，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小朋友好， 欢迎您。还有北京汽车博物馆公共教育部部长冯巧娟。冯部长好。 好，观众朋友们好，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哎，那么今天我们请到这三家博物馆，可以说平时在孩子们中间就是有非常高的人气啊，而且呢，你们也有不少针对孩子们的这个内容设计。今年三家博物馆的六一儿童节期间的活动更加是丰富多彩。我听说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已经是等不到六一这一天了，上周末就开始亲子嘉年华了，是吗？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呢，是咱们国家首家以妇女儿童为主题的专题性国家级专题性博物馆，是我们广大小朋友呢自己的博物馆，所以呢，六一儿童节对我们来讲是个大日子，每年呢，我们都会做非常丰富多彩的嘉年华活动，今年更是这样，因为 今年有些什么活动 啊？今年是这样，今年我们除了我们的童年其实是纪念改革开放40年这样一个主题性的亲子嘉年华活动以外呢，我们还有盛世芳华服饰妆容的体验活动，还有童心世界第四届全国儿童剪纸展，以及开发了很多适合的活动啊。 活动是非常的多。那我们刚才说了，上周末你们就开始亲子嘉年华了是吗？ 对，是的。 有些什么有意思的好玩的？ 这个呢是相当有意思的，因为我们是其实是为了纪念改革开放40年，但是为了把这个活动更为做的适合小朋友，适合家长，所以我们还是动了不小心思，是采取那个寻宝，然后互动抢答，以及传统老游戏以及现代科技相比拼这样一个形式来做下来的。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项目，比方有传统的游戏项目、老游戏的项目。 比如说什么呢？ 比方像70、80后都非常熟悉的摔方包，然后跳皮筋儿，然后滚铁环。其实很多孩子已经不会玩了。 我在线爸爸妈妈们童年的记忆了。 对对对对，但是这些游戏呢要让家长带着孩子一起玩的，在现场的时候呢，我们也观察了一下，本来想着可能小朋友会不会兴趣不大呀，结果发现不是这样的，一下就排了长队，并且好多家长跟我讲啊，说哎呀，就是我们的孩子其实现在生下来以后呢，就会被电子产品和电子游戏所包围着，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些玩这些传统的游戏呢，让他们体验到在户外在阳光下的这种快乐，同时呢通过这个游戏呢也谢谢我们，就说也谢谢博物馆啊，让我们也找回了儿童的这种记忆啊。这是老游戏的环节。其实我们在我们做这个整个的这个游戏设计的时候，还特意突出了亲子互动和亲子交流这样一个环节。在里面呢，在一层大厅里面，我们设置了很多像亲子交流的这样子的一些互动的游艺的项目，比方像品甘露。我们大家都知道，像孩子，我们的家长经常给孩子喂饭喂水，这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是孩子很少能够反馈给家长，所以我们设计了有一个叫品甘露，就孩子要给家长送一杯水，把他那个 送入爸爸妈妈的 口中 哈。 对，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当时本来想是很简单的一个环节，他要是完成了以后是有奖的嘛。结果那个很多妈妈在喝着水，眼泪就下来了啊，就觉得 特别感动 啊。对，就觉得这个百感交集的，有这种感觉，并且呢，家孩子也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为妈妈该再继续做点什么啊，干点什么？并且通过一些像那个懂得爱这个环节呢，就是有一些同样的问题，比方生日啊，孩子关心什么，孩子喜欢什么，大家要同时答。在答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爸爸妈妈自认为 他们很了解孩子，但其实不是的。很多妈妈对孩子的了解就是说他喜欢什么，他的生日是什么，他们都了解，但是孩子真的喜欢什么游戏，喜欢读什么书，喜欢上什么课，还是有点跟孩子说的不太一样。 通过这样的一些互动活动也增进了这个父母和孩子之间相互的了解哈。其他活动我们一会儿再来说。网友风铃叮咚说了，说我们家是小男孩，就迷各种车，特别期待汽车博物馆的活动。因为我们也在办公室问了一下很多小朋友的家长哈，我们的同事们都说，哎，现在爱车的小朋友好多，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哈。汽车博物馆六一期间为小朋友们带来了什么活动呢？ 六一期间汽车博物馆可以说是小朋友们的乐园。我们为大小朋友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活动。都是以这个互动体验参与的这种方式为主的。包括有动手制造汽车的绿色能源创新实验室。这个活动主要是针对八岁以上的这个青少年。他们是以这种团队合作的方式设计组装测试一辆单座的这个电动车。完整的环节呢还包括演讲和场地竞赛，那么孩子们都非常有想象力和与时俱进。在以往的活动中呢，有的是以这个长草娃娃设计环保汽车，有的是以一带一路为主题设计车辆的外观。这个活动呢采用了项目制学习的方式，之前我们在中小学开展活动的时候，他们这个车队结构呢非常有意思。有工程部、设计部、宣传部、后勤部等等。就是相应的也设计了这个设计师啊、赛车手啊、技术总监、设计总监等等的这个职位。非常高大上哈。有的车队还借鉴了联合国的方式设置了轮值主席。非常有创意。总之这是一个培养和锻炼各方面综合能力的一个活动。我介绍的这个第二个项目是未来赛车手系列的我是达卡尔赛车手。这是一个游戏项目，主要是针对6到12岁的小朋友。达卡尔拉力赛大家都知道是世界著名的汽车赛事。可以说呢是勇敢者的游戏。这个游戏呢主要是模拟了达卡尔拉力赛的路线。每位小车手出发前呢都会配备一定数量的这个加油卡和维修卡。在路途中呢我们也设置了一些特殊的路段，比如说沙漠呀、泥浆呀，还包括这个可能会迷失，小朋友会像达卡尔的冒险家一样呢，就是通过不同的这个挑战克服困难达到梦想的终点。除了这些科技和运动主题的活动，我们还联合中国传媒博物馆推出了中华文化主题的青少年中华文化小使者示范案例的评选活动。这个是面向小学和初中年龄段的学生，以讲解宣扬中华故事和传统文化的形式评选出中华文化的小使者，主要是倡导和鼓励中小学生传承中华文化。勇当八小员。有哪八小员呢？就是小讲解员、小播音员、小主持人、小记者、小交警、小故事家、小诵读员和小志愿者。除了这些活动之外呢，还有一个安全主题的活动是今天下午开展的。是我们联合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青少年安全专委会推出的守护蔚蓝童年汽车安全主题教育。这个活动是采用了一种实景体验的方式，比如说这个车辆盲区的测试就是用真人标记的这个方式让小朋友藏在他认为是汽车盲区的地方。那么我们的司机呢会通过反光镜来找这个车辆周边的孩子，比如说被司机发现了那你就被出局了。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呢告诉小朋友哪些区域是汽车的盲区。 应该说围绕着这个汽车做足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哈。那么还有小朋友们特别关注的自然博物馆了，应该说尤其是我周围的这些北京同事们哈，从小的这个乐园，一会儿来介绍。马上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一会儿呢我们先请咱们这个自然博物馆的这个郑主任来介绍一下自然博物馆的在六一期间的活动。另外呢六一期间不仅仅是各个博物馆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这个活动了，还有非常有趣的展览，而且其实平时这些博物馆针对孩子们也有不少展览，我们一会儿介绍。 乐 享端午，感恩父母。六月十八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十一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生命安全无小事，你是急救达人还是面对危机慌乱无措的小白？请关注北京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参加生存能力大挑战急救趣味答题，一测遍。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6月1号，星期五，农历4月18，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天气晴好，能见度也非常的不错，适宜安排户外活动。目前本市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近两日维持高温，空气也非常的干燥，紫外线很强，外出请注意防晒补水。那么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3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0度。最近几天都没有大风和降雨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点02分，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我们看到呢，目前高速路方面呢，车流量大的路段有京津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进京，京城高速收费站的出京方向，还有机场高速尾沟路段到五元桥的进京，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出京，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的进京，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岳各庄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博物馆里过6.1，国际儿童节定于每年的6月1号，最初是为了悼念1942年6月10号的利迪特惨案和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死难的儿童，为反对虐杀和毒害儿童以及保障儿童权利。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理事会议，决定以每年的6月1号为国际儿童节。它是为了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抚养权，为了改善儿童的生活，为了反对虐杀儿童和毒害儿童而设立的节日。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6月1号定为儿童的节日。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于1949年12月23号规定，将中国的儿童节与国际儿童节统一起来。儿童节那天，学校一般会为此组织相关的集体活动，并要求学生正式着装，普及校服前为白衬衣、蓝线裤。所以1950年是我国的第一个儿童节，因此2018年是第69个儿童节。今天的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B。 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孔融让梨是儿童教育中经常被引用的故事，以下哪个博物馆中有孔融让梨的题材的展品呢？A.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 B. 北京汽车博物馆， C. 北京自然博物馆。 我们先来看看这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今年是第 我们国家第69个儿童节，答对的朋友也是不少。这样，我们先请汽车博物馆的冯巧娟冯部长来给我们选出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好吗？ 啊，那我选7号吧。 7号，为什么呢？ 因为汽车博物馆是2011年开馆的，到今年是7周年。 哦，也是一个比较年轻的 博物馆。 博物馆哈，正好还是在过儿童节期间。 对对对。 来，请我们的编辑数数第7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二道题呢，就是说孔融让梨有这个题材展品的是哪家，是今天来的这3家的哪一家，是妇女儿童、北京汽车博物馆还是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朋友们好好思考一下，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北京汽车博物馆为您提供的一家三口的参观门票，一共是3张。来，大家一起动动脑筋。第一道题，第7位答对的朋友是李囡囡，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城市文化范儿，我们今天呢是个六一的特别节目，实际上是六一的系列的特别节目，有范儿过六一。今天呢是邀请到了3家博物馆来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最炫酷的汽车故事、奥妙无穷的自然世界以及最有儿童特色的博物馆活动，让我们一起博物馆里过六一。今天为您邀请到的3位嘉宾是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馆员、科普教育部副主任郑玉，北京汽车博物馆公共教育部部长冯巧娟，以及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社教部副部长梁红。那么刚才呢，这个妇女儿童博物馆和北京汽车博物馆都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六一期间的一个主要的活动的情况。那么自然博物馆可以说是很多家长心目中的科普圣地了哈，而且很多家长也说，哎呀，每次带着孩子们去，既能玩得开心，还特别长知识。今年六一期间应该也有很丰富的活动吧？ 嗯， 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是6月1号，是儿童节的正日子。 是。 今天到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小朋友可以去参加一个叫风车大比拼的活动。 嗯。 从早上9:30开始有一场，下午2:30开始有一场。不对，是中午12:30有一场。这两场活动每场容纳30位孩子和他的家长，父母和孩子一块儿来制作美丽的风车，然后我们还会评比出这个最美的呀、最有创意的这个奖。然后今天这个活动呢是针对10岁以下的，就是比较低龄的孩子。到了晚上呢，我们有一个博士有话说这么一个博物馆里的脱口秀的活动。 哦呦，还是脱口秀，我以为只是讲座呢。 对对，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北京自然博物馆的一个品牌活动。我们邀请一些科学家呀、科普人啊，各个领域的一些大咖，然后来谈论一些社会热点。今天晚上呢，我们会谈一谈植物。这个活动呢，10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来参加了， 也是照顾到孩子们白天要上学哈，晚上有功夫。 对，包括成人也是。这个活动日常也非常欢迎成人来参加。 成人会不好意思耶？ 会吗？ 坐在一堆小朋友中间？ 不会不会，我们这个活动办了2年多了。现在有很多成年的这个观众都特别喜欢这个活动。他们会利用晚上的空余时间来这里选择过一个休闲的晚上。一边学习一边休闲啊，一边能够乐呵乐呵。 这个儿童节不仅是针对小朋友的，还针对大朋友也可以 我们也欢迎家长带着这个10岁以上的小朋友来晚上到这儿来过一个难忘的六一。然后明天到北京自然博物馆来的家长和小朋友呢，可以参加这个实验乐翻天，一个针对10岁以下低龄儿童开展的活动。我们是上午10点一场，下午2点一场。就是通过这个解剖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应该是黄豆。我们会给小朋友提供一个黄豆，然后让小朋友来亲手学习解剖，来观察种子的一个结构。 这怎么弄得开呢？圆溜溜那么硬。 黄豆泡了就软了呀。 好吧。 然后我们到 明天中午的12点还有一场科普剧演出，是由我们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志愿者团队，他们自己创作和演出的一台这个科普剧，叫鱼类运动会，非常有意思，就是可以小朋友们可以通过看这个剧了解到这个水深的有很多动物它未必是鱼类，然后这些动物它都各自有什么特长，然后它的身体结构都有什么特点，我们用一个科普剧的故事来表述，来为孩子们揭开谜底，这个活动是中午12点，然后到了后天礼拜天，我们有一个自然学堂这个活动，自然学堂的这个活动呢是早上10点一场，下午2点一场，我们会这个主题，礼拜天的主题应该是成长的轨迹生长纹，就是教小朋友如何观察类似像贝壳它的一个纹路，包括像大树它的一个树纹，然后我们来知道这些动植物的年龄啊，这是一个科普小课堂，我们现在叫自然学堂。然后明天啊，礼拜六我们还有一场活动是赛先生来了，也是我们北京自然博物馆的一个品牌活动，是上午的10点半一场，下午的2点一场，主题是这个关于白鲟和中华鲟，这两种鱼类呢都是中国的这个一级保护动物，它都濒危。属于濒危级，我们的这个博物馆的老师是这个是由志愿者老师来为这个同学们讲述的，他会介绍这个白鲟和中华鲟它的一个演化，然后它目前的一个生存状态，然后它的身体结构，它的这个生活习性，然后包括我们会告诉小朋友和家长这个如何去保护我们这个野生动物，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这个环境。 这些活动是需要预约吗？还是去那儿到点儿去参加就行？ 这些活动是当天的时候去领预约券。就比如这个自然学堂和实验乐翻天，都是在探索角，就是活动举办的这个地点去领预约券。领到预约券的就都是免费参加。然后这个科普剧表演，就是明天中午的那场科普剧，应该是在咨询台领票。只要领到票的也都可以免费参加。这个赛先生来了是开放式的一个展厅进行的活动。 你就去那儿就可以了。 对。然后今天的这个风车大比拼，它也是需要领券的。30个名额在探索角领完就截止了。 好，那么在博物馆里呢，应该说刚才三位都介绍了六一期间是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其实除了参加有趣的活动啊，看展览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今天呢咱们这个三家的博物馆在展览方面其实也有精心的这个设计和巧思啊。那么妇女儿童博物馆的这个展览的名字呢就很有意思，比如说貌美如花童心世界，这个貌美如花的貌是帽子的貌哈，然后童心世界的视是这个视力的视，都是什么展览？这样梁红部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啊。那个童心世界呢是我们的第四届全国儿童剪纸展，这是一个针对孩子们的一个剪纸展，我们已经做了四届了，这是我们从全国31个省是包括台湾，从近万幅作品里面选出来的，并且呢这是这里的作者呢最小的3岁啊，最大的也是就是还不到18岁啊，这里面呢是孩子们很多是脱稿创作的作品，所以我们这次是应该来讲是水平是相当高的，规模也是非常大的。在展览期间呢，我们还会开办一系列的剪纸的互动活动啊，欢迎小朋友到我们的现场来，会有非遗大师指导大家一起剪。 不但能看展览，还能现学。 对，是的，并且呢，所有在我们这里面进行展览期间活动的孩子呢，将来说不定你也有机会进入到我们下一次剪纸展啊，成为我们下一次剪纸展的获奖选手。 这是这个童心世界哈，这是还有一个貌美如花。 对，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两个展览是适合妈妈和家长带着孩子一起看的，一个是貌美如花，咱们的山西童貌展，还有一个是民国的旗袍展， 啊，为什么山西的童茂专门拿出一个这个地点来啊？ 啊，因为山西是特别，它的童茂特别特别有特点。 哦， 因为山西当地的文化底蕴非常丰富。我们这个貌美如花的展呢，是选择了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到现到民国就是解放前啊，它的一些那个童茂，不同类型的童茂，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虎头帽，然后有连生，就是官上加官这种很多很多很多的寓意，非常非常的精美，是已经现在都看不到的帽子，并且很多呢都已经绝迹了，这些东西都是文物级别的。这个展览呢应该是由我们志愿者老师是有讲解的，到时候我们带着孩子一起看。 还有一个旗袍展，民国旗袍展。 民国旗袍展就更有意思了，因为它是这次呢全部都是从不同的丝绸面料里面选出来的，是我们跟丝绸博物馆呢，苏州丝绸博物馆共同做的一个展览，它是应该是集了用20多年的收藏，精选出了70余件非常精致的丝绸的那个旗袍作品，然后这里面呢是按照织锦，然后按照现在已经看不到的一些资质的工艺来做的，不同的流、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丝罩特点都会有表现。在此期间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那个适合孩子和家长参与的活动，像我们做了旗袍秀的活动，还做了旗袍文化讲座活动，到时候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我们再来看一看北京汽车博物馆哈，今年3月份汽车博物馆的主题展览是雷锋，一个汽车兵的故事。当时呢刚刚开幕的时候，就其实来我们做这个博物馆有范儿逛馆长来介绍过这个，现在展览还在进行是吗？ 啊，对，这个展览会一直展到8月份。 那么除了这个展览之外，就是在这个展览上也有一些大家能了解到的不一样的故事是吧？ 对，这个展览呢就有很多创新的这个地方，比如说展览中设计了这个朗读亭，还有电影和版画的体验坊，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小朋友和家长可以一起朗读雷锋日记，有很强的代入感。吸引小朋友的地方呢，就是展览中采用了 Q 版雷锋漫画的这个形象，还有解放车也是以漫画的形象出现。那展览的内容呢，就是通过解放车的卡通形象像以这种问答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我在展区呢经常会看到这个小朋友和家长很认真的看展览，他们对于这个 Q 版的这个雷锋形象非常的喜欢，也会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朗读展览中的这个雷锋语录。我想呢这个就达到了我们这个推出这个展览的初衷。在六一期间呢，这个家长和小朋友这个可以以这种别样的方式聆听这个雷锋展览。这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大小讲解员呢会以穿着军装以穿越时空对话的这个方式，带领大家了解雷锋的故事。尤其是因为我们是汽车博物馆，所以突出了雷锋是一个汽车兵的这个形象。就展现了雷锋实现了他的当兵的梦想以后和汽车之间的这个生动的故事。这种就是情景句式的隔空对话的方式呢，也是受到了小朋友的欢迎。小朋友就是跟着我们的大小讲解员，一直会从头听到尾，非常的认真，所以效果也非常好。 说到这儿呢，我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请各位朋友好好思考一下。 博物馆里过六一，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一天家长带孩子们去参观博物馆是个清爽宜人寓教娱乐的好选择。孔融让梨是儿童教育中经常被引用的故事，以下哪个博物馆中有孔融让梨的题材的展品呢？ A.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 B. 北京汽车博物馆， C. 北京自然博物馆。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一家三口3张票去北京汽车博物馆的门票啊参观。来，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么刚才呢介绍了这个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和北京汽车博物馆在六一期间针对孩子们的一些这个主题的展览。自然博物馆的展览可以说是处处都很吸引孩子了，不管是生动逼真的这个恐龙公园，还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动物的展厅，总是有很多的这个孩子们。那么有什么特别值得给大家推荐的展览吗？ 郑主任 啊，那个我们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恐龙啊，这个小朋友简直都是着魔了。 是我们有同事的孩子特别的喜欢。 是啊，那我们今年的这个六一呢，我们要推荐不太一样的一个展。 嗯， 我们现在的临时展厅呢，有一个科学绘画展。 嗯， 这些科学绘画呢是由中国科学院的几十位这个很优秀的一个科学绘画师绘画的。这个展览特别的精美，然后这些绘画作品呢生动的再现了我们的动物、植物、古生物的一个样貌。 嗯， 而且因为有色彩，所以和我们平常在展厅里面看到的骨骼呀、标本啊、化石啊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个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博物学的早期，当然了不像现在有照相机呀、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博物学家都是要靠科学绘画来记录和展现他所研究和发现的物种的。 当一个科学家也不容易哈、还得会画画，还得画得不错才行， 多才多艺。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家长能带着孩子在六一儿童节来到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时候，也去看一看这个画展。 嗯， 了解一下我们过去的这个科学人是如何掌握了这门技艺，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科学研究者又是如何利用这个手中的画笔来描绘美丽的自然世界。 嗯， 这个展览呢到6月5号就截止了、 哦、 所以这两天来的家长和小朋友还是蛮幸运的。 嗯 嗯，可以抓紧时间。 下周二就结束了。 对对、 嗯、 然后到了这个六一以后，我们将会有一个植物展。 嗯， 重大的植物陈列要开展了，这里面有着1000多件的标本。小朋友来了以后能看见2米多长的这个鹤藻，就是大海带。 嗯， 这个标本估计在其他地方很难见到，然后包括还可以看到在热带雨林才能看见的角鲨植物，这个你不必去西双版纳你也能看到、还有数不尽的这个特别精美的特别漂亮的植物的标本。我们就说这个家长如果懒得带孩子去户外，或者太晒啦，或者下雨呀、雾霾呀，哎，你可以到北京自然博物馆来参观这个植物世界， 全国各地和全世界各地的这些东西、 全世界各地，包括已经灭绝的、就是我们现在你走哪都看不见的， 那是标本了是吧？ 对，化石， 化石、 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化石标本，蕨类呀、已经灭绝的一些裸子的植物啊，像这个木贼呀、像梭罗呀。等等等等，特别多。 嗯， 很震撼。这个展览我们也非常欢迎家长带着孩子来参观。 嗯，从刚才大家聊的内容里头，我们就能感受到哈，这个应该说有一些地方其实平时咱们的这个展览馆呢、博物馆呢，有针对孩子也有针对大人的展览，但是有很多地方平时就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比如说在妇女儿童博物馆，平时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呢？展览的哪些地方呢？ 当然是我们的儿童馆了。 嗯， 因为在我们的 有专门的儿童馆、 对对对，有专门的儿童馆，并且呢、应该来讲这也是咱们国家的独一份儿吧。 嗯， 因为是从古至今吧，所有的我们在其他的博物馆里面，儿童很少是我们的主角。在这里面呢，我们是从远古时期一直到近代到当代，儿童就是我们这里面的主角，他们的生存、他们的变化、他们受教育的情况，在我们这里面都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展示。并且呢，可能不知道你主持人知道不知道，咱们经常说到的孩子的孩提时代、极地，然后那个黄口，然后包括他们的抓周， 这些词儿， 这些怎么的来的？ 的来历是吧？ 来历是什么？ 嗯， 然后他们是有什么讲究？在我们的馆里都有一个陈列。 有馆里头有陈列介绍哈。 对对对， 家长带着孩子可以去看一看，这长知识长学问 啊、并且还有很多很多的知识，还很多很多的故事，就包括孟母教子的故事，成吉思汗母亲教育孩子的故事。因为我们是妇女儿童博物馆嘛，就是家风家教家庭教育一直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所以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知识。包括我们的儿童教育的情况，像在近代时期的咱们第一批留美幼童在我们里面有展示，我们建国以来所有的孩子的少儿文艺、少儿科技，整个在我们这里有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展示和陈列，并且形式非常有意思，还会有一些情景的模拟啊，还会有一些再现。并且最值得，我觉得我们最有特点的是，在我们的儿童馆里面是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小志愿者来给大家讲， 来引导大家参观，并且它不是一次性的或者几次的，所有的接待包括对成人的接待也是由我们的志愿者来做的、嗯、我们的小志愿者来做的，已经说它已经成为一个职业体验，不是一个就是说像我们一个培训性性质的那种东西、 嗯、 像对联合国前任的那个秘书长潘基文夫人的接待、 嗯、 像对丹麦女王的接待，我们国家级领导人的接待，都是我们的小讲解员带着孩子带着一起来做。对于我们现在不是也是北京市社会大课堂的单位吗？ 嗯， 平时的话是学生来学校来参观，还有到我们的这个周日的时候家庭观众来参观，也是我们的小讲解员在我们的儿童馆里当主角。 哦，小讲解员是个特色哈。 对对对， 嗯，好，我们再来说说汽车博物馆。汽车博物馆这个就是特色就是车了，从赛车到公共汽车，从老爷车到新能源车都有。孩子们平时喜欢什么车呀？ 哦，我感觉小朋友很可能是各种车都挺喜欢的。 跟我们介绍一下孩子们平时比较喜欢的部分。 啊、汽车博物馆呢是集博物馆、科技馆、展览馆三馆一体的，所以这里呢有丰富的藏品，还有互动体验式的科技展项。在汽车博物馆呢，小朋友可以看汽车，就是欣赏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车辆藏品。 嗯， 还可以在设计梦工厂设计自己的汽车，当然了，还可以在这个儿童驾驶学校开汽车。 嗯， 那么儿童驾驶学校呢，就是专门为小朋友设置的这个展区，里面呢有非常多的这种互动小游戏。 嗯， 比如说芝麻开门呢，就是让小朋友学习交通标识；小小交警呢，就是模拟这个交警抓违章车辆；还有就是儿童驾驶学校，对，儿童模拟器吧，就是是通过模拟驾驶的方式学习交通规则。那么，汽博是每年是有那个几十万的观众，三分之一呢都是这个青少年和低幼儿童。为了服务好这一部分观众呢，我们也是基于展览推出了很多的这种科普文化活动和服务。比如说每年都会有这种大众小学生来馆那个集体参观，量也非常大。那么为了让他们更好的参观，我们是推出了卡通漫画故事的博物馆学习单。 嗯， 就是通过这个卡通汽车嘟嘟和他的这种朋友们，比如说这个红旗爷爷呀、福特叔叔啊，这样引导小朋友在博物馆里探索、发现和思考，主要是帮助他们自主学习。 嗯， 效果也非常好。还有每周六日呢，在展区里面会有像汽车动物城啊、汽车为什么会跑啊这样的这种爱车课堂。汽车动物城呢，就是通过这种游戏的方式，以《疯狂动物城》这部电影呢，以这个我来比划你来猜啊这种小朋友喜闻乐见的这种方式，引导小朋友学习这个车标。 嗯， 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馆呢也是像这个梁主任刚才介绍的，我们都是社会大课堂的这个资源单位。 嗯， 针对这些幼儿园、小学、初高中的这种不同学段的学生呢，我们也开发了像小汽车大世界呀、棉花糖挑战赛呀这种不同于学校的这个博物馆的课程。 嗯， 当然还有就是针对亲子家庭的这种我们的节日啊、寒暑假体验营等等这些活动。 嗯，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我们再来说说自然博物馆。一说到自然博物馆，其实刚才咱们自然博物馆的这个郑玉主任也说了，这个恐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 恐龙永远的恐龙 啊，各种有这个恐龙的这种化石的这个展览了，还有仿真的这个恐龙公园。 对 对, 对，小一点的孩子还有点害怕会动的恐龙呢。 边哭边躲、 啊、 然后 还要看 这是经常在展厅发生的一幕。 啊， 其实呢，北京自然博物馆除了这个恐龙之外啊，我们还有很多这个展品，其实小朋友们都喜欢。 嗯， 北京自然博物馆呢，它每年接待大概130-140万观众，其中75%-80%都是儿童观众。 嗯， 为什么？因为我们自然博物馆的这些花鸟鱼虫恐龙，是孩子们天生就喜欢的玩伴。 嗯， 对，所以我们也占了这点优势，就是小朋友他天生就喜欢。 嗯， 所以我在这里呢，我觉得我们家长其实也可以带孩子们去看一看，我们转一转我们其他的展厅。 嗯， 像孩子们应该对自己，就我们有一个人之由来展厅，它展览分两 这个对于我们有一个同事来说是他的童年噩梦， 尸体是吗？ 啊，对，他看到那个就一下就吓哭了，是个男同事。 啊，现在那个展品已经撤了，没有了。我们这个展是去年重新布展开展的一个新展。 嗯， 然后这个展呢，它分两部分，一个是讲人类的进化史，还有另外一半呢是讲我们什么是人的这个结构，就是我们人是一个什么样子。 嗯， 我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说，懵懂无知的孩子，他其实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从哪里来是挺好奇的。 对， 我觉得家长也不妨带孩子走进这个展厅，去看一看，让他认知一下这个人的身体结构有什么不同啊，它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呀，然后我们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呀，等等等等。我觉得可能孩子说不定也会喜欢上这样的展览。 而且特别告诉大家，会引起孩子不适的这个展品已经撤走了。 对对对，没有了。那个展品有的人不适，有的人好像还特别热衷。 啊，因为难得看到嘛。 对对，那个展品大概当初是全世界很少有的能够公开展出的这样的展品。对啊，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除了刚才推荐的这个我们人从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生物体之外呢，我们像这个水深的世界就在地下一层，因为是我们北京自然博物馆唯一一个有活体展示的一个展厅。那边有各种各样的鱼，也包括水深的哺乳动物。所以小朋友也可以在这个地下一层的水深馆里看到自己喜欢的这些生物们。 好的。好，那么除了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精彩的这个展览哈，而且这个各家博物馆呢还有一些有意思的这个互动的这个活动，儿童节期间博物馆还有哪些新玩法呢，一会儿我们继续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先预告一下下周一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芒种、夏至都是马上要到来的节气，节气文化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农耕劳作，也带来了很多特殊的习俗。现在一套《哇故宫里的二十四节气》绘本正在逐渐推出，汇集建筑知识、时令之美，还有神兽教很可爱，让不同年龄的人们身临其境畅游故宫，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中了解华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城市文化范儿邀请这套书的作者和博物馆公共教育人士一起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在故宫里探寻节气故事。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北京电视台推出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精致春晚，将花丝镶嵌工艺与雕漆工艺巧妙融合，以海棠为形制，以黄金为原料，以雕漆为点缀，以巧妙的手工制作为气韵，充分展现了精致春晚的文化内涵，更实现了贵金属与艺术品的创新融合，中国传统手工制金技艺与两位大师的奇思妙想更在 BTV 金质春晚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金质春晚，60克至500克足金手工打造，共5种规格8个款式任您挑选，售价29800元起，北广购物指定公开发售，不容错过。更多详情请咨询400-015-5151 400-015-5151。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 六月十八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十一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红十字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六月一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十八，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来，还是先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3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0度。最近几天都没有大风和降雨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来，北京时间8:35，看一下路面的情况。长春街路口东西双向以及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西单北大街临近胡同南北双向以及东向西车多，流量大。景山前街以及文津街一线的东向西目前也是行驶不畅。 博物馆里过六一。在中国流传最广的蒙学读本《三字经》中有一句是融四岁能让梨，孔融让梨的故事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孔融四岁时和家族中各位兄长一起吃梨，自己直接挑了一个最小的梨。长辈们问他什么原因，孔融说，我小儿法当取小者。他这句话不仅引发孔氏一门的惊喜，更成为古代君子谦让的经典。而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就有一件展品是孔融让梨图，除此之外还有教子采桑图、粉彩教子图枕、青花英戏纹眉瓶等一系列以儿童为题材的传统艺术品。而正在进行的貌美如花童年记忆近视童貌专题巡展也将儿童成长与传统民俗结合在了一起，展示了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库藏的近300件清代至近现代近视童貌。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A，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中有孔融让梨为题材的展品。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根据我国法律中的解释，多少岁以下是儿童呢？ A 14周岁以下， B 18周岁以下， C 12周岁以下。 孔融让梨题材的展品是在哪家博物馆呢？我们刚才已经有正确答案了，妇女儿童博物馆。妇女儿童博物馆，这样吧，要不就让这个梁部长先来选吧，好吧。来，您看看选第几位 啊？我选第九位吧。 第九位哈，好，请我们的编辑数数第九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三道题呢，就是根据我国法律中解释，多少岁以下算儿童？14周岁、18周岁还是12周岁呢？知道答案的朋友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北京汽车博物馆提供的一家三口的参观门票3张。来，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好，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第二道题第九位答对的朋友是我们的老朋友云儿，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我们城市文化范儿，有范儿过六一的第三期节目，博物馆里过六一，我们继续请出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社教部副部长梁红，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馆员、科普教育部副主任郑玉，以及北京汽车博物馆公众教育部部长冯巧娟，来为大家，介绍这几家博物馆在儿童节。其实不单单是儿童节这几天这一天了，以及这之后呢都有很多非常丰富多彩的活动。那么现在呢应该说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六一节，各家馆呢也有针对孩子们的活动，而且呢大家也可以说不单单是儿童来玩，孩子们来玩，还有很多可以参与的。比如说咱们汽车博物馆呢就有这个小小讲解员，他为什么会去当讲解员，这份工作又让他感觉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大家好，我是北京汽车博物馆的小小讲解员黄锦阳，来自丰台五小红叶校区三年级一班。我做小小讲解员两年了，周末或节假日都会来汽车博物馆志愿讲解。志愿讲解吸引我的地方在于，首先我可以增长很多与车相关的知识，这些知识除了来自于汽车博物馆的老师，也来自于向其他志愿讲解员的学习，还有一小部分来自于参观的游客。志愿讲解对于我来说就像是第二课堂，在这个课堂里我既是学生又是老师，每当我看见观众们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解，尤其是一些小朋友积极回答我的互动问题时，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感受到了尊重与信任。做小小讲解员让我收获了观众的鼓励，积累了很多讲解经验，不仅提升了语言表达能力，也锻炼了现场应变能力，在志愿讲解中吸取营养，化为我自己的智慧。另外我也感到非常自豪，作为一名志愿讲解员，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和付出，独立完成志愿服务。走进汽车博物馆，做一名小小讲解员，做我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 您别说，这孩子这个现场表达能力还是有很大的提升哈，真是表达的不错。 对， 咱们这儿有多少这种小小讲解员？ 现在已经培养了100多名这种小小讲解员了。 嗯，是他们是周末来参加这种活动是吗？ 他们平常只要有时间就会跟我们预约来博物馆进行志愿讲解 啊。然后咱们专门是给他们做一些辅导吗？ 对，我们会有这个寒暑假都有这个小小讲解员的培训班。 有寒暑假有培训班。 对对对，每年寒暑假都有。 小朋友听小朋友讲解可能会格外亲切一些是吗？ 对，就像刚才我介绍的这个雷锋，就是这个小小讲解员黄景阳，他就是一个扮演一个小雷锋。所以这个小朋友一看就和自己年龄段相同的这个小朋友讲解，他们也非常感兴趣。 妇女儿童博物馆呢，我听说也有不少优秀的小讲解员是吗？梁部长。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去年的全国就是推荐中国故事那个讲解案例的参赛比赛中呢，我们的第一名，全国的第一名，一等奖的第一名就是我们博物馆的小讲解员葛天宇同学。他是从二年级开始在我们这儿进行培训的。目前已经上初中了，还在我们这边做小讲解员。 你们现在收讲解员一般收多大的孩子呢？ 我们应该是从一年级他识字以后吧，就可以。 从一年级开始一直就是小学初中高中都没有了吧？ 高中没有了， 小学初中的有是吧？ 对对对。 那冯部长你们这边是收多大的孩子呢？ 我们是6岁以上。 也是 对，就是主要是小学年龄段的。 小学年龄段的比较多哈。那咱们这个妇女儿童博物馆这边也是有定期培训吗？ 对，我们是先是进行培训，然后要进行上岗的考核，因为还是蛮重的，因为他们给他们的任务呢不单是平时的一小段，他要整个讲刚才给您介绍的那个儿童馆，他要通管讲解。 那这个负担还蛮大的。 对对对，负担蛮大的。 我一想到要背那么多词儿，我都替那孩子着急。 其实我要想说的是说咱们的小讲解员呢不单是要背词儿，我们不主张他去背，其实是在做的过程中呢，希望他能够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进来，所有的词的那个改啊、修订啊，都是让他自己来做，并且我们的小讲解员除了中文的，还有英文的也可以讲解，可以接待。 啊，还得到了那个很多外国专家嘛，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专家团，得到他们的赞助啊。 嗯，网友溜溜球说，我今天想带孩子去自然博物馆，所以想问问专家怎么还陪孩子逛比较好呢？ 哦，今天到自然博物馆啊，今天到自然博物馆那。比如说家长可以首先有目的的挑选好， 其实不单是今天了，就是说平时家长带孩子去怎么逛。 嗯，对，家长如果平常带孩子去博物馆逛呢，就是首先我觉得家长应该最好是家长能够提前对博物馆有所了解。 嗯， 你可以通过博物馆的公众微信号或者网站，去了解一下博物馆当天有哪些活动。这样的话，能为孩子在参观之外，能够获取一些其他的这个更好的体验。 嗯， 除此之外呢，就是我觉得家长在带孩子来博物馆之前，还是需要学习。 嗯， 你就比如说今天如果到北京自然博物馆来参观， 嗯， 你想带给孩子一个这个比较恰当的那么一个展品，去让孩子记住这个刘一， 嗯， 你就可以带他到人之由来展厅来看一个展品，叫叫莱托里足迹。 嗯， 这个呢是在东非的这个东非的奥杜维峡谷附近发现的，它是大概距今300多万年前的南猿的一个足迹模型。 嗯， 这是一家三口。就是科研人员认为这是一家三口。那这样的话，如果家长你提前对这个展品有所了解， 嗯， 你就可以给孩子看，然后告诉他这个知识背景，然后你可以跟他说，你看这里一家三口，这个父母带着孩子，他们非常幸福的在这个火山岩上留下了足迹，有家长陪伴的这个小朋友是多么的幸福啊！这个我觉得应该会给孩子的这个六一儿童节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所以我觉得家长带孩子来自然博物馆参观，去任何博物馆参观， 嗯， 其实家长提前做一些准备，做一些学习是很必要的。 嗯， 还有就是这个陪伴，这个陪伴呢，就是除了耐心之外，除了这个身体的陪伴，这个在身边之外，其实还要需要有耐心，就不能是你坐在那儿玩手机，把孩子往展厅里一扔，你不管了， 嗯， 这个不叫陪伴。尤其是这个父亲，我希望以后到博物馆这个的家长中间， 嗯， 父亲能够越来越多， 嗯， 不要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缺失了。 对，也不要是爸爸坐在那儿， 嗯， 然后妈妈带着孩子到处走。 对对对对，我们应该像这个莱托里足迹的一家三口一样。 没错。 嗯， 来，那这咱们这个汽车博物馆的冯部长来说一说，如果要您推荐的话，您会推荐你们这博物馆就有什么特别的可以看呢？其实不光光是孩子了，家长可以一起看。 家长，汽车博物馆呢是按照历史现在未来的这个主线设置的这个进步馆那个创造馆、进步馆和未来馆，所以在这里家长也是可以看到不同的这个中外的这个经典藏品车， 嗯， 这个都是非常经典的，而且还有这个互动体验的这个项目，就是很多模拟驾驶器。 嗯 包括有这个汽车的这个解剖内部的结构，发动机是什么，怎么样工作的，包括汽车的外形，为什么从最早的这种马车型啊箱型发展到现在的这种模样，就是它里面有空气动力学的原理。 我感觉这个好像爸爸更喜欢一些，是吧？这个倒不会不感兴趣坐那玩手机了。 对，这很多我们在周末的时候经常就是看着爸爸带着我们的这个小朋友来博物馆 啊，这个很有意思。 对对对， 来。那么这个咱们的梁部长再介绍一下妇女儿童博物馆，如果您特别推荐的话会推荐什么 啊？因为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嘛，并且我们又来到这广播电台做节目，我跟大家特别推荐一下，在我们儿童馆里面，当代儿童馆里面有一件展品， 嗯， 就是小喇叭，咱们的那个第一个 打滴答打滴答那个是吗？ 我们很多童年的记忆都在这里面了。 啊， 这是 小喇叭开始广 播 了。 这个小喇叭就是五六年它开播的时候，是咱们国家第一个那个新中国的第一个学龄前的广播节目。 嗯 啊，它的所有的应该是开播之初的那个节目的记录，节目的档案就在我们的馆里面有展示。 档案在你们这儿哈？ 对，当时是我们建馆的时候，那个康英老师他们捐给我们的，并且我们那边还有康英老师他们的一个大照片。 嗯 啊，我觉得当时我们都有这种儿时的记忆，希望能够，哎呀，就听小喇叭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大家都可以找一找，孩子们也可以跟着父母来找一找。 嗯，好，最后来说一下咱们开闭馆的时间，从梁部长这儿开始说起吧。 啊，我们是从周二到周日，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 地点 地点啊，大家可能对我们这个，其实我们是紧邻长安街的， 嗯， 在北极阁路九号，就是在全国妇联的正后方。 嗯， 地铁呀、啊、非常方便，就地铁东单站 B 口出就可以了。 对、嗯，你们这平时门票是？ 我们是免费的， 免费的， 就是免费不免票，到要领取到门口进行身份证换票。 好， 嗯， 来，郑玉主任介绍一下。 嗯，我们北京自然博物馆位于东城区天桥南大街126号。 嗯， 所有到天桥站的这个公交车呀，或者是这些线路，其实都可以到。 嗯 啊，我们的开闭馆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 嗯， 4点钟开始就停止领票入场了。 嗯， 然后我们的北京自然博物馆是免费的，您需要在公众微信号上，或者是在网站，或者是打电话67027702进行电话的这个门票预约， 嗯，就可以。但是其中有一些展览进去还要再单收费，那、okay. 就再说了哈。 如果有一些特展 啊、 对，可能是需要售票的。 嗯，来，冯部长介绍一下北京汽车博物馆。 汽车博物馆位于南四环花香桥、花香桥西南角，就是咱们熟悉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对面。 哦、 然后开闭馆时间和其他两位博物馆也是一样的，就是早晨9点到下午5点。 嗯， 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3点半开始停止售票，然后4点是停止入馆。 嗯， 然后交通也是非常方便，如果是坐地铁的话，是在丰台科技园区和科一路站这两站下车都可以。 嗯， 如果是坐公交车呢，是可以在怡海花园南门下车就可以了。 嗯，但咱们是有门票的哈。 对，我们的门票成人是30元每个人，然后如果是学生的话，可以拿着学生证每人是20元。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奖品，大家加油，赶紧回答这最后一道题。我们还有一家三口的3张门票，我们要公布最后一道题的答案了。这个来，郑玉正主任来先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我们一边数一边来公布答案。 好的，我想选14。 14，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排到第14位的可能觉得这个14数字不好，那我们就要选14。然后另外这个我也是我到自然博物馆第14年、 哦、 那我就选14吧。 好。 博物馆里过61。1992年，我国政府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国际儿童权利公约》中界定了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儿童权利公约》由联合国1989年11月20号大会通过，是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认可的国际公约。而在我国的法律中，对儿童年龄的定义却与之略有不同。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84年3月31号《关于当前办理拐卖人口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对婴儿、幼儿、儿童的年龄划分进行了明确，应以不满1岁为婴儿，1岁以上不满6岁为幼儿，6岁以上不满14岁的为儿童，还有一种社会上普遍解释为14周岁以下的为少年儿童，0到6岁为学龄前儿童。今天第三道题答案就是 A， 我国法律将不满14周岁的人划分为儿童。您答对了吗？ 哎，那么最后一道题呢，就是答案已经出来了，您知道了吧？答对的朋友也很多，第14位答对的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彤彤，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那么轻松参观，快乐互动，大开眼界，这个六一儿童节，大家就带着孩子们到博物馆当中度过一个愉快又充满文化气息的节日吧。也再一次感谢今天3位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了博物馆里这么多有意思的活动和展览，除了六一节，平时大家都可以去。谢谢你们3位。 谢谢主持人，谢谢 观众。好，朋友们，我们的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蹦蹦团，明天早上7点30分，我们不见不散吧。 青岛、海南这些旅游线最近特别火，对于一个吃货来说啊，这些地方不仅是风景美，更是能吃到地地道道的海鲜食材。 是的， 自己买几斤龙虾，泡几头海参，做的不仅是好吃还干净，嘴瘾也过了，营养也有了。 嗯，对啊，这海参呢随便往哪个菜一夹，我说是点睛之笔，大家肯定都没意见。 嗯， 但是呢，海参的印象就是太高端了，不接地气儿。 是啊，海参在专柜价值各种被附加，所以呢我们吃的代价也不低， 这一次推出鲜芋仙海参到岸直供价的活动啊，很多朋友异常惊喜。来自于地中海海域，纯净到水天一线分不清楚，淡干工艺就是最好的保留到海参营养的加工工艺，使得这款海参啊经过检测那都是一级品。 是的，市面上这样的品级的呢最起码是4000块钱一斤，那在我们的活动当中啊，一盒200克原来是1999，现在只要699，可以吃上一个季度，每个月划算下来也就200多块钱。 这样一算确实不贵哈。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订购3盒，除了可以吃小一年的海参之外，我们还要送大家298元的海参焖烧杯一只，这个是老赠品了，跟海参是组合，泡发无忧。同时还有1280元一床的100%的桑蚕丝下被免费送，每一根都是尝鲜桑蚕丝，动物蛋白更舒适更健康。那算一下，3盒海参是2000出头，送1500块钱的赠品，还可以吃一年的海参大餐，想想就很心动了。 对， 好了，我们的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现在吃海参的家庭越来越多了，你看啊，热线一报出去，9477的朋友就说已经吃了2年的时间了，家里现在是常备，朋友来了就做一个硬菜，自己家吃呢煲汤煮粥是最常用的。3001的朋友也说，马上孩子要中考，买2盒海参给孩子补补。 6684的朋友说啊，爸爸刚做了一个小手术，买点海参给他补一补。还有3940的朋友订购3盒，说上次买了一次啊，送的蚕丝被质量还真不错，海参已经回购很多次了，这回买着送人。还有更多的信息来不及一一播报。海参呢作为八珍之一，在饭桌上还没有特别的普及，不是说大家不知道好处，我想名贵补应该是大家普遍的观念，那没吃价格因素应该是其一，那么到岸价格啊，这个机会真的是不容错过了。 是的，最后一点时间了，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699块钱一盒，订购3盒，还有海参焖烧泡发杯、新雨丝桑蚕丝被一床免费赠送。算下来呢，一头海参15块钱，还有一床舒适柔软的蚕丝被，并且是100%的桑蚕丝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一点时间留给您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目前由市农业局承担的百蔬园建设工作正在由蔬菜处牵头并组织技术单位积极的开展。为了保障2019年北京世博会的顺利布展，市农业局植保站针对蔬菜展区的展示蔬菜品种开展了昆虫雷达及天敌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请听记者王婷婷的报道。 百蔬园展示以陆地为主，一旦害虫爆发成灾，将会造成防治工作的被动，而昆虫雷达的使用则解决了这一难题。市植物保护站测报科张志告诉记者， 雷达主要是用来监测迁飞性害虫的，因为有一类害虫呢，它可以远距离的从一个地方借助空中气流的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如果它降落到这个地方了，那它可能就会爆发成灾。 实时的监测、准确的预警、科学的数据，为开展病虫害预报及治理提供了决策依据和技术支持。张志说， 我们雷达呢，主要是看它在天空中飞的一个数量、高度、飞行的一个方向、飞行的速度，我们可以判断出来在不在咱们这个地方降落，它这个量会有多大，然后推断一下在本地爆发的时间。一旦确定它会在本地降落的话，我们可以采取措施预防它爆发。 通过昆虫雷达的准确预警，市植保站才能开展更加精准的治理，有效的防虫治虫。张志说， 一个是成虫的招引技术，灯啊、青釉啊引诱它过来，到了一个诱捕器里边把它杀死掉，还有就是色板诱杀呀，还有食诱，就它有一些食物诱集的趋性，还有一个就是诱集它产卵的，树立一个稻草靶，有些虫它就喜欢在这个稻草靶上产卵，产完卵了你一烧就把它的后代基本上就杀灭了。 除了灯诱、色诱、食诱等传统的诱杀技术，市植保站还利用天敌生物来以虫治虫。北京市植物保护站生物防治科科长、高级园艺师尹哲说， 植保站的话就开发了异色瓢虫，它是一种异虫，专门就是取食蚜虫的，所以的话我们就会进行释放，然后我们会根据害虫的发生量进行这个卵卡的这个密度的一个挂放，这样的话就是一是不用打药了，另外一个就是省人工了，对环境呀各方面都会有好处，而且它这个防控